北京时间19点整。 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之声， 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一本书，一段情，一个声音，一种印象。 FM 100.6京津冀之声，每天13:30、19点，广播书场。 跨越2个世纪，历经90余年，北京人头盖骨的发现与失踪震撼了世界。寻找北京人头盖骨，从20世纪初的周口店，到1996年日坛公园的秘密发掘，这期间都经历了什么？北京人头盖骨是灰飞烟灭，还是依旧在世？阿波丸上有没有北京人头盖骨？历史谜团层层迷雾，北京人头盖骨失踪记。 今天我们继续为您选播越南先生所著的《北京人头盖骨失踪记》，本书已由海南出版社出版。昨天我们向您介绍了，在1927年，周口店终于发现了北京人居住的洞穴，另外还发现了20多块人类牙齿和2块下颚骨的碎片。这些重大的发现使科学家们更加确信了，在去年仅凭一粒牙齿就建立起来的中国猿人北京种这个新属理论的正确性。然而，发掘工作也带来了更多的危机性。那么，这期间到底都充满了怎样的故事呢？ 1928年周口店的发掘，尽管以可喜的成果做了注释，但它存在的危机也日渐明显，因为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的专项款子即将用完。同年，2年的发掘和研究使科学家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周口店遗址绝不是一个独立的整体，它那丰富的化石内容、复杂的地层堆积，无不证明它和周围更广大地域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要想彻底弄清楚周口店遗址所表现出来的地质学、古人类学、古生物学、地貌学和考古学等等诸多错综复杂的关系，就必须把目光投向和它有关联的一切领域。正是鉴于这诸多的原因，极富远见的布达生于1927年年底离开了北京，到纽约洛克菲勒基金会总部汇报详细的情况，并提出由该基金会继续为周口店发掘增款的希望。在布达生的热心周旋下，洛克菲勒基金会总部同意了他的全部请求，除了为周口店发掘继续增款外，再调拨4000美元作为1928年发掘的追加经费。布达生以兴奋和满足的心情于1928年秋返回了北京。当他和前来迎接的丁文江握手时，满怀激情地说道：“丁博士，我非常高兴地对你说，他们似乎同意了我提出的全部请求，一项更加伟大而辉煌的事业将从这里再度开始。”1928年冬，布达生和丁文江、翁文浩等人经过反复磋商，又制定出了一个为期3年的发掘计划。这个计划仍为中国地质调查所和北京协和医学院共同合作， 由洛克菲勒基金会提供10亿万美元的庞大发掘研究经费。为避免在日后进程中可能出现的诸多麻烦，需正式建立一个从事新生代地质、古生物学，特别是古人类学研究的专门机构，中国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这是隶属于中国地质调查所的特别部门，一切发掘研究计划将由这个组织机构掌管。1929年2月8日，中美双方在共同拟定的章程上签字画押。协议规定，丁文江为中国新生代研究室的名誉主持人，布达生为研究室名誉主任，一切采集的材料包括人类学标本在内全部归中国地质调查所所有，但人类学标本将暂时委托北京协和医学院保管，以便于研究。当标本保存在地质调查所时，亦应随时为协和医学院的科学家们提供研究上的方便，一切标本均不得运出中国。中国政府农矿部很快批准了这具有非凡科学意义的章程及一切附加协议和条款。同时，洛克菲勒基金会第一批资助款项已通过北京协和医学院拨发给了新生代研究室。至此，周口店的发掘研究计划已彻底将几年前布达生和安特生发起的那个中亚考察计划取代。不同的是，这个计划的中心点是人类祖先的圣地——周口店。新生代研究室的建立，开拓了整个中国新生代研究的新局面。它的直接收获是促进了1929年底第一个完整的北京人头盖骨的发现，造成了整个地球人类的震撼。由于扩大了考察、发掘、研究计划，当1929年春天来临时，新生代研究室做出决定，调布林参加西北科学考察团的考察工作，调杨中建同著名古生物学家德日进一起去山西和陕西各地调查新生代地质情况。如此一来，周口店发掘的重任就历史性地落到了25岁的裴文中一人身上。对于周口店发掘的人事安排，新生代研究室在此之前就已做过反复考虑，由裴文中主持发掘，则主要来自丁文江、翁文浩两人的建议。如著名考古学家李济所言，作为地质调查所创始人的丁文江，不仅是一个在英国受过高等教育、富有卓越智慧的著名地质学家，更重要的是，他一心一意在祖国提倡先进的西方科学方法和技术。地质调查所在此期间取得的几乎所有的最主要的行政成果，就是培养了一大批中国的田野考察人员。他们除学到了地质学及相关的基本科学知识外，还掌握了进行田野调查的现代方法。按当时的规定，每个调查人员必须具有携带仪器和无论多远的路程都要步行的体力。每次训练结束后，都将这些人分派到各地开展实际的田野调查工作。在地质学和古生物学的调查中，这些受过训练的大部分成员都为祖国的科学事业做出了有益的贡献。而从北京大学毕业的裴文中，正是在接受了这样严格而科学的训练之后，才来到周口店这个特定地域进行田野工作的。周口店两年的发掘，已使丁文江、翁文浩等科学界前辈清楚地意识到，由中国人独立主持发掘这具有非凡意义和影响力的遗迹的时代已经到来。安特生等人由此而获得的荣耀和光环也将照耀在中国人的身上，并从此和中国人永久相伴。正是基于这样的心境和思考， 周口店的发掘主持的重任才落到了这位年轻的裴文忠的肩上。尽管此时周口店遗址的发掘仍具有国际合作的性质，但不可否认的是，近代田野考古学作为一门重要的学科，已在古老的中国大地上诞生了。1929年4月，裴文忠走马上任，他指挥民工在1928年发掘的地方由第五层起继续向深处发掘。早在安特生刚刚意识到周口店具有发现古人类的可能时，他就极富经验地提醒史丹斯基，在冲击地层中寻找人类的遗迹，就像在德国公园寻找一枚失落的针，但在同时期的岩洞中寻找古人类，就像在皇家图书馆的阅览室当中寻找一根针。后者无疑也不容易，但比在公园当中寻找希望是大得多了。裴文忠自然知道安特生所指，他决定在这个发掘区一直挖下去，直至挖到含有化石堆积的最底部。意想不到的是，第五层却异常坚硬，出现了凿之为铿锵之声，势如钢铁的局面。在一番努力均告失败之后，裴文忠毅然决定用炸药将岩石炸开。尽管这个手段对于考古学来说是大忌，但在当时的环境下，除了以暴力手段揭开岩石，似乎别无选择。势如铜铁的第五层岩石最终未能抵挡住烈性炸药的威力，而逐渐崩裂瓦解。堡垒已经攻克，后来的发掘便显得格外容易。发掘人员清取了第六层和第七层的堆积物，随后又连刻两层及第八层与第九层，清晰的地层图已经构画了出来，许多淹没难解的问题已变得明朗了起来。发掘的遗迹显示出了极其浓厚的地层，从洞顶到空隙的底部不少于35米，而从整个洞穴堆积的内容看，从底部到顶部都属于同一地质年代的动物群。尽管这个时期的发掘，裴文忠和他的助手以及所指挥的工人们付出了极为艰苦的努力，取得了相当客观的成绩，但仍未能超出安特生和布林发现成果的范畴。远古人类像是故意逗弄着一群后生，而那令后世人类极度敬仰的远古祖先的身影，在世纪的光照中总是忽隐忽现，忽明忽暗，令虔诚的敬仰者愈发地感到扑朔迷离和神秘莫测。桃花扑面，芬芳一鼻的春天过去了，雨水四溅，山洪泄流，冰雹四散的夏季也过去了，漫野红遍，丛林尽染的秋天过去了，严酷的冬天已经来临，大雪一阵接一阵，周口店群山一片惨白。 跨越两个世纪，历经90余年，北京人头盖骨的发现与失踪震撼了世界。寻找北京人头盖骨，从20世纪初的周口店，到1996年日坛公园的秘密发掘，这期间都经历了什么？北京人头盖骨是灰飞烟灭，还是依旧在世？阿波丸上有没有北京人头盖骨？历史谜团层层迷雾，纪实传奇正在播出《北京人头盖骨失踪记》。 周口店的发掘依然没有大的突破。其实这个时候的裴文忠们已经有了足以震撼世界的突破，可惜他们自己并未察觉而与之失之交臂，以致使历史的记载者不得不暂时弃书搁笔， 和发掘者一道在凄冷的寒风残雪中再苦苦等待近一个冬天。当发掘进入到第八层时，一个破碎的头盖骨已经伴随着潮湿的泥土走向了新的世界。尽管头骨已经碎成了许多块状，倘若及时发现并粘结起来，仍不失为一个相当完整的头骨。但没有一个人发现，直至1930年春天，一个技工在北京的研究室修理化石标本时，才发现了这件四周裹满了泥土的头盖骨。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而这个遗憾曾使年轻的裴文中捶胸顿足，以致落下了悔恨的泪水。直至1934年，他还在著作中念念不忘地写道：北平的朋友都说，这件标本因为外面还有很厚的泥土包裹着，一直在现场未被发现。我很明白他们在维护我的短处，掩盖我失察的罪名，但我无论如何也不能不承认我的疏忽。周口店的发掘仍在继续，随着深度不断延伸，堆积物的体积也渐渐变得狭小了起来。当深度已进入地下40余米时，狭窄的空间几乎只能容下一两个人的身体。正当裴文中考虑就此收兵时，却意外地发现在空隙的底部凿穿了一个洞穴。这个洞穴的出现意味着北京人的大门轰然洞开了。三个工人手持蜡烛相继进入洞内，极富远见的裴文中当然不会错过眼前的机会。他很快找来绳子拴在腰上，点燃了一根蜡烛，攥在手中，对后面的人说：将绳子这头坠住，我下去看看。裴文中坠绳而下，进入洞中，蜡烛的火苗在忽明忽暗的噗噗跳荡着，辨不清洞的长度。那阴森恐怖的气氛笼罩着裴文中的全身。他摸着洞壁，大约深入到了5-6米的地方，看到了前面的几个人晃动的身影。他凑上前来，慢慢将弓着的身子蹲下来，仔细查看。他惊奇地发现，无数远古动物的化石都安详地躺在洞底的尘土之中，只要用手一扒，化石便清晰地显露出来。面对眼前的一切，裴文中那颗扑扑跳动的心被极度的兴奋所代替。这种兴奋使他忘记了是在窄小的洞穴之中，以致当他猛地起身站立时，头撞在洞顶坚硬的石壁上，一声闷响使他差点昏倒。像当年的安特生博士一样，裴文中对洞穴内存在人类祖先的预感再一次被证实，只是他的验证要快得多，就在第二天。正是一个世界考古学和古人类学史上都无法忘却的日子，1929年12月2日。从洞口开始的发掘已向里延伸到了10米。尽管裴文中和其他4名工人手持的4支蜡烛仍在不住地燃烧跳动，但洞内却越发显得昏暗，惨淡的光亮使4名挖掘者几乎看不清对方的脸。含有大量化石的堆积物被一铲铲小心翼翼地挖出，又一筐筐拉出洞口。山野中寒风呼号，零星的雪花在风的裹挟下漫无边际地飘荡，惨白的太阳在西方的山顶悄悄地从云雾中钻出，向世界做了最后的告别。天就要黑了，而此时越发黑暗的洞穴深处没有人讲话，沉寂中只有吹镐探铲发出的冰凉的碰撞声。只有这样的响动才显示着这阴暗的深处拥有高级生命的运动。就在这时，工人刘一山一声大喊： 这里有一个家伙。 裴文中一惊，忙问：

当然是一番炫耀之后紧紧地装进自己的衣服口袋里。球迷拿到球不必交还给场内的工作人员，每场比赛的比赛用球都很有纪念意义，这也是球迷去现场看球的福利。 选择了多少相思而生，终于等到冰雪消融。 经历了多少负重前行，今夜光芒照亮天空。 一路崎岖，人生高水中， 我们曾并肩走过最冷的寒冬。 大地回春，浴火而重生，我们曾那么渴望迎接光明。谁是风雨所寒江，归来落云烟青。 如初见。